爸爸轻轻说晚安，小朋友晚安，我们要准备睡觉咯。今天的天气好吗？最近啊，因为已经是七月，快要八月了，天气非常的不稳定，每次到下午了是不是就会开始倾盆大雨。今天安娜妈咪就要来跟小朋友讲一个下雨的故事，很精彩哦。这本书叫做《大雨中的英雄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好吗？黑云占据了天空，太阳被挡在乌云后面不见了，开始下雨了。青蛙好快乐地想着，哇，刚开始的几滴雨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落在小青蛙光滑的皮肤上。青蛙好喜欢下雨哦。当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急的时候，小青蛙高兴地在雨中跳舞，呱呱呱，下雨啦，下雨啦，我们的短裤也湿透咯。青蛙高兴地唱着。结果天色越来越暗，雨也越下越大。哇，这对一只青蛙来说，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，它湿淋淋的赶快跑回家。青蛙为自己泡了一壶好茶，虽然雨滴打在窗户上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但是屋子里好舒服，很舒适，只是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一连下了三天的雨。青蛙开始觉得，哦，好无聊哦，下雨都不能出门呢。他好想知道小鸭、小猪和野兔他的好朋友们都好吗？因为啊，自从那天开始下雨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了。到了第五天的时候，哇，河水开始上涨了，没有多久，水淹进了青蛙的屋子里面。刚开始青蛙也觉得，哇，天哪，我家居然淹水了耶，好好玩哦。但是不一会儿，他开始担心了，诶，好像不太对耶。他赶紧跑到小鸭的家，小鸭家也淹水了。小鸭好无助地问说，呱呱呱呱，天哪，这些水是打哪里来的呢？青蛙用叫的，河水冲过了河堤了，快，小鸭，我们去小猪家。他们走过了一片淹水的地方，小猪靠在他的阁楼的窗户上，他哭着说，天啊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湿掉了。小猪说的没有错，桌子和椅子在屋子里面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东西全部乱成了一团啊！他们没有办法待在房子里面了。这时候青蛙就告诉大家说，呱呱呱，不然我们现在去看看野兔好了，不知道他家怎么样呢。野兔的家是盖在水中央的一个岛上面，这时候野兔就站在门口向大家招手说，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，我家还是干的。兔子里面的家好温暖，他们心里觉得好感激哦。大家在炉火前面把自己烤干，并将家里淹水的情况告诉了野兔。兔子说，你们啊，一定要留在这里，不要担心，我这里有许多的房间和食物哦。于是大家就坐下来吃野兔炖好的菜，他们肚子好饿好饿，他们把所有的菜都吃光光了。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很温馨的夜晚，而窗外的雨滴仍然不停地拍打着玻璃，一直下着雨。他们在野兔家住了好几天，大家都很快乐，但是只有外面的雨一直下一直下，仍然下个不停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发现，啊，完蛋了，家中只剩下最后一条面包了。野兔说，我们没有食物了。小鸭说，可是如果我们不求救，我们会饿死耶。青蛙说，呱呱呱，我不想死，我可不要死，不可以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只剩下一些面包屑了，他们的肚子都饿坏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。外面的雨现在已经停了， 没有再下雨了，可是外面的水位依然很高。这时候青蛙突然大叫，呱呱呱呱呱呱，我晓得了，我晓得了，我游泳到山丘那边去求救。野兔听了觉得很不放心，他说现在的水流好急，距离又很远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青蛙热心又大声地说着，呱呱呱，没问题的，我是所有的人里面最会游泳的一个。的确，小猪、小鸭跟野兔，青蛙的确是最会游泳的一个。于是青蛙很勇敢地走进水里，他的朋友们好紧张好紧张地看着他。很快的，扑通，他跳入了水里，游啊游啊，他就消失了在远方。水是冰冷的，但是青蛙不去想它，它想到的只有它的好朋友小鸭、野兔和小猪正饿着肚子。青蛙游得越远，水流就越变得越急。青蛙觉得好累好累，它几乎无法前进。忽然一阵急流把它卷走了，青蛙开始下沉。啊，天哪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只是一只再也游不动的青蛙。青蛙心想，怎么办，我快要沉下去了，我马上就要死翘翘了，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好朋友们。亲爱的小鸭、小猪、兔兔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好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哇喽，这是谁呀？两只强壮的手臂将青蛙拉出水面到一条船上，是老鼠。青蛙将下雨、淹水和缺少食物以及它如何被派出来求救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了老鼠。老鼠说，不要担心，我船上装满了为旅行而准备的粮食，我这里有足够的食物，足够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饱。老鼠朝着野兔的家航行，那正有他的三个朋友等待救援。小猪、小鸭和野兔看到青蛙坐船回来，他们好兴奋地欢呼。可是和他在一起的是谁呢？啊，当然是他们的好朋友老鼠咯。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老鼠的船上有好多吃的东西，有面包，有蜂蜜，有果酱，有花生酱，还有蔬菜、马铃薯跟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。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。野兔跟老鼠说，老鼠老鼠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们。老鼠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应该要感谢的是青蛙，是青蛙游过那好危险好危险的水流，它冒着生命的危险游到了我那边。小猪、小鸭、野兔全都看着青蛙，它充满了骄傲，尽管这不完全是事实，但是从此之后，等到所有的环境水位比较降了之后，所有的情况慢慢的好转之后，朋友们庆祝，耶，我们获救了，青蛙是我们的英雄。哇，太阳终于升起来了，开始水位也慢慢下降，几天之后水完全就退了，青蛙、小鸭和小猪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可是家里很脏，全部都沾满了泥巴。老鼠说，没有问题，我来帮你们。靠着老鼠的帮助，他们将家里整修回原来的样子。可是事情有了一些不同，在没有人会忘记这次可怕的水灾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这个水灾听起来好可怕，对不对？但是青蛙的勇敢也让我们好敬佩，那么勇敢去保护他的朋友，去帮助他的朋友，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而且很棒的青蛙，对不对？希望今天的故事你会喜欢。安娜妈咪要跟大家说晚安咯，亲爱的宝贝们，晚安，祝你们有个好梦哦。